具违规煮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热带风暴麦德姆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麦德姆集结在永新的东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6点，升188点，成交金额6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5点，跌46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8，升4.6；信宇光学科技127.8，升9.7；中国平安90.35，跌0.5；建设银行6.29，升6仙；美团点评94.1，升1毫；中手游新上市报2.95；盈富基金27.05，升2.3；友邦保险77.9，升2.2；港交所244.6，升3.6；石药集团20.05，升7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7，英镑10.131，瑞士法郎7.939，澳元5.425，加元5.959，新西兰元5.03，欧元8.749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7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4美元，卖出1,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在港岛方面的封路措施先，为了配合万圣节活动，由两点开始了的了。兰桂坊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之间的一段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广安里仍然都是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港铁方面由下午两点已经开始了，太子站已经是封闭，就是下午两点开始太子站已经是关闭。今晚九点起中环站亦都是会关闭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大埔道落翻去旺角啦，系方向旺角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 好多 开心过， 伤心 过， 伤 心过，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呢一年。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 心声？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 一齐期待 第42届十大粟民金曲。 喜庆请饮摆酒，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入饭嗌餸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嗌更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正嘢记住要打包，用食物盒装起，香港大晒鬼。 撑米晒嘢食店，米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寻常事认真做。 呢、這個叫做花紅粉啊，其實我哋叉燒都係用花紅粉嚟整嘅，倒落個蜜糖度咧就攪勻佢，已經係變咗血嘅顏色。 哦，係啊！ 哇，阿樂搞咩啊你？講血都有嘅。 冇嘢冇嘢，我只係喺節目度教人點樣化萬聖節妝啫。想知道我哋仲有啲咩得意嘢？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晝四點到六點，的神師培阿樂無理嘅尋常事認真做啦。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这个下昼的 live 咧，我哋营造一种喜庆的气氛啦，用新鲜的感觉啦。因为我今天请嚟呢一队嘅组合啦，佢哋可以 系啦，乐队啦， 乐队啦，你点样定为啊？组合定乐队？你哋似系系啦，佢哋叫炭佬啊。首先讲先， 赢一票啊， 系男子组合嚟 啊。嗱，我其实认识佢哋，因为有一次我又系睇朋友啲 IG story 咧，跟住就系转发咗佢哋一次演出嘅片段，跟住我就揿去佢哋 IG 睇啦。佢哋系唱好多 wedding 嘅，亦都有自己有有 show 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咁佢哋叫炭佬，三位嘅男士，介紹我自己先，你哋。 哎，我係 Edmund 啊，我係彈 keyboard 同埋唱和音嘅。 系，我係 J 佬，即係有胡鬚嗰個，咁我就彈吉他同埋和音嘅。 系，大家好，我係阿 K 啊，咁啊戴眼鏡嗰、那個，咁我係唱主音啦，同埋打卡康嘅。 我想問一下你哋係從事咗係即係唱呢個 wedding 嘅樂隊啦，係幾長時間啊？同埋點解會開始有呢個興趣想做呢件事嘅？ 我讲 啦，咁 一开始其实就我谂都系一四年啦。咁其实我同阿 J 佬咧就系中学师兄弟嚟嘅。咁然之后咧，其实就系、是、我哋喺一个叫做歌唱比赛嗰度咧就相遇啊。咁啊嗰阵时就系记得中学即系好兴嗰啲即系圣诞歌唱比赛咁样。咁我就系即系独唱组别啦。咁佢就係玩 band 嘅組別嘅，嗰陣時我已經係非常之欣賞佢啦，因為嗰陣時佢就彈吉他咁啊，即係好有型。你知中學嗰陣時啊，孭住個吉他上台夾 band 咁樣，嗰陣時係非常之咁啊，加上又靚仔啦，咁啊，然之後就有少少傾慕嘅成分喺入邊嘅，咁啊，即係會好深印象，好深印象有呢個師弟啊，識彈吉他又唱歌幾好聽咁樣。咁啊，如是者就去到大學嗰陣時。咁啊，機緣巧合之下，就我本身自己有隊 band， 咁但係咧就好似爭咁支吉他喎，又咁啊，突然間啊靈機一閃，又醒起呢個師弟，咁啊玩玩下嗰陣時咧，就 busking 又開始即係興起啊，咁如是者就第一次 busking 咧就係一四年嘅時候，咁啊出咗去，我記得好似中環啊嗰、那個摩天輪嗰個位啊，嗰陣時就冬天嚟嘅。非常之寒冷嘅天氣，咁啊阿 J 佬可以講下點解我哋叫炭佬？ 點解？炭佬應該我冇記得，我哋如果我哋其實本身英文名叫 low time 嘅，即係本身諗住就係、是，咦我哋都一四年都已經廿幾歲啦，咁樣都大年紀啦，咁就冇乜時間啦，係啦，咁就叫 low time 咯。咁跟住又諗個中文名 low time 啊，咁英文即係 surname 同 first name 嗰啲調翻轉 low time low， 咁咪譯呢兩個老炭佬咯。 咁本身係 boys 因為兩個啦，咁之後點解變咗新 boys 有三個咧？新 boys 係點樣 join 入嚟嘅咧？咁樣 你自己講。 嗰陣時都係俾阿 J 佬好似叫佢過嚟。 夹嘢啊咁样，因为知道我不嬲都有睇佢哋个 page 以前有 Facebook 界 佢哋话就唱得好差嗰啲，系点解咁样唱嘅网走音啊，成日会讲嘅， 跟住我成日点埋啲好难唱嗰啲歌咧，跟住佢哋又唔理我， 系 跟住 OK， 跟住佢哋就一齐玩有一日 ，OK 系啦，咁就系啦，咁夹下夹下就成咗型，即系有个 应该咁嘅历史，应该2014年啦， 系 跟住就2015年我哋应该2015至2016年都冇做过啲乜， 系 跟住到突然间有朋友就结婚，咁就揾咗我哋两个，喂，不如我结婚嚟唱啦，咁样好似好 warm 你哋做出嚟个音乐，咁就去咯。咁但我谂起，喂，成晚如果3个钟我弹吉他会好攰噶嘛，咁咪谂起 弹下琴啦， 系啊，仲要弹个琴，跟住就记得有个人有弹琴喎，成日喺度留言咁都系讲。 哦，咁几好啊，几聪明啊呢个策略。即系如果你成日嚟弹我嘅话咧，咁我就为咗你唔再弹我咧，我就将你揽埋入嚟，咁你就冇嘢好讲啦。 哦，所以佢而家系咪负责喺网上攻击你、闹你嗰啲？ 负责叫你哋唔好咁冲动。 所以就慢慢就开始系诶，然之后经验越嚟越多，然之后就三日就继续接好多唔同，可能去 wedding 嗰度唱下歌啊，诸如此类。中唔中意嗰种婚宴嘅氛围嘅咧？其实几位男士，我想问一下。 睇下如果個新娘特別靚，咪唔開心咯。 關你咩事啫？ 唔關我事啊嘛，唔關事，所以咪唔關我事啊嘛。 參與咁多婚宴，而家通常有冇計過大概幾多場到啊？唱過？ 我哋我諗過埋今年、出年應該過百噶，即係我哋 schedule 咗。 因 為 旺季 係，即 係旺季。出年係好年啊嘛。 係出年好年啦，同埋我哋今年年尾淨係9至12月都40几场好似。 哇！咁咪好揾咯。即係而家衝出嚟講呢件事， 係好揾㗎。如果你真係要揾錢嘅話，真係有 啲開心啲啫嘛。 咁唱咗咁耐，有冇對即係婚姻啊、婚禮啊嗰啲有唔同睇法㗎？其實 相信真話定假話？ 真話冇所謂㗎。你講假話，咪將佢調翻轉咪變做真話咯。好易啫，邊樣舒服啲啊？你自己講啊。 你舒服啲，你最近啊。 佢最近啊。 系，我唔會搞婚禮。 我 就嚟，我中意小型少少嘅。 哦 ，OK。 咁講嘅，如果因為我哋就婚禮有唱啦，有時有啲餐廳啊、酒吧啊、open 都會有唱啦。其實有啲唔同嘅，因為婚禮首先所有歌係開心嘅歌嚟，唔會有分手嘅歌嘅。而且嗰晚啲人係 dress up 曬啦，個個好開心啦。你做啲乜都好，上面個台。做啲乜都好，都冇人會彈嘅，全部都係讚美嘅聲音嚟，所以就不過唯一最難咧就係即係同 busking 有唔同嘅，就係我哋要顧及觀眾嘅感受咯。即係 busking 係咪自己唱乜咪唱乜咯，佢唔啱聽咪走咯嗰只。但係婚禮要顧曬成個場嗰幾十位嘅親戚朋友嘅諗法嘅。 咁所以我哋嗰啲歌單上面咧，其實就有唔同嘅年齡層啦，廣東話、英文。普通話，咁我哋一開始會即係warm up 嗰陣時，我哋會唱唔同系列嘅歌，咁啊睇下邊啲即係佢哋興奮啲啊，有反應啊，點頭啊，起身開始嚟料啊，嗰啲，咁我哋就啊知道係你哋係呢一隻啦，咁我哋就專攻嗰個系列嗰啲 ，OK， 咁然之後就全場都好 high 啦，變咗。 但係今日咧，我哋因為你知佢係分應我 嘅，係啦，冇錯， 其中一個嘅角色啦。但我哋就偏係要俾佢哋唱啲即係婚禮唱唔到嘅歌先。你第一首揀咗就係鄭融嘅《13路的大笨象》，點解呢？ 其實就我揀嘅， 係阿 K 揀嘅， 係啦，我揀嘅。咁啊，因為 鄭融 係啦，首先我好中意鄭融啦，即係我中意黑啦，同埋 係健康嘅膚色， 健康嘅膚色，即係 Ariana Grande。 其實唔使講呢啲啦，講到呢啲就要讚偶咯， 找條件 啦，咁係嘛？係啊，細細粒啦，又健康膚色，聽咁樣好正啊，咁樣。咁啊，本身都好中意鄭融噶啦。咁然之後就13路的大笨象，因為我覺得佢好有意思嘅，因為13路的大笨象其實係有一句我記得言語嘅就叫 elephant in the room， 咁就係話即係寓意就係話即係其實就都係警醒而家嘅人，即係譬如可能你有問題都好啦，即係你係去解決 instead of 你 ignore 佢咯，係啊，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呢首歌。 OK， 咁所以就係呢首就未必係啱你喺婚宴當晚聽㗎啦，但係如果你諗住求婚或者訂婚之前，你可以先聽一聽。 係，聽完之後你都仲決定要求婚嘅話，咁樣 OK 就 go ahead 啦，咁樣咁啊將我成家俾探老啦。 係。 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角，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假癫过。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张，明明难忍到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不着，在听的情中央，是否都要将那门合上，为何残忍都受尽委曲也一样，无聊人生里就够两人在乎，寂寞好比有不着，在心的情中央，是否都要抚养？其实每天放工了，还未够十点，都去喝酒谈笑，闷在家中散不掉，幸福中那单调，是否跟你的那场热恋死了？谈论上目色那机票，谈论那栋楼，一尺能值两笑，应否分开那关键，偏偏心照不宣，这个话题再不紧要。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张，明明难忍到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不祥，在听的情中央，是否都要将那门合上，为何残忍都受尽委曲也一上，无聊人生里就够两人在欢唱，寂寞好比有不祥，在心的正中央，是否都要抚养？假想中爽快地开唱，该死的恋爱情绝唱，多么想不爱就不爱，赶快找个后补顶上，多么想应用就点上，一不清所有爱坏账，更大错事正在酝酿，为何人生都做什么都要一上，明明离谱到彼此间对方不想，就是家中有不祥，大家都怕胜仗，硬把安慰仗当成大仗，为何残忍都受尽委曲也一上，无聊人生里就够两人在欢唱，寂寞好比有不祥，在心的情中央，是否都要抚养？你我之间哪怕长，若早些说穿它，就早些去休养。 好啦，頭先我哋經歷咗呢個係求婚前嗰個叫做係婚禮嘅諮詢之前嘅一首歌啦，係啦。 咁你決定咗要結婚啦？ 係啦，係啦。咁跟住嚟到下一步咧，就應該呢首應該似係婚宴上面都會聽得到嘅歌嚟。 係，一聽個歌名就覺得大家會覺得係啱聽。 你唔好咁講啊，聽歌名好易賴嘢㗎。 例如咧， 嗰陣時啊，田福音咪有一首叫咩《小幸運》啊？ 係《小幸運》。係 啊， 成功分手㗎嘛？ 好多人點呢首歌係。 好多人点啊，好多 好多新人都系事先一定要听呢首歌。 李舒华，李舒华 系咯。但系你哋自己会唔会都遇到有啲分新人咧？可能拣啲歌就喂唔应该嘅呢首，即系你要提啊！真系张学友好多人想拣， 永恒， 爱是永恒， 个个都谂住永恒， 讲去天国噶嘛，好似系 桑所爱是你啊嘛，即系唔系佢咯。 两首歌词班系好紧要， 呢 件 事 真系 系啦。但系呢首应该系中嘅 ，OK 系啦，呢首 系相依为命，系啦。 其实我哋当初点解揾啲歌都系喺唔同，即系自己听过啲咩歌啊，或者系以前唱 K 唱开咩歌啊，我都其中呢首我都最唱嘅，相依为命我哋成日唱啊嘛， 系 咩手臂挽着你手臂啊嘛，嗰阵时唱 K 一定成日都唱，咁啊同埋呢首歌好得意嘅，点 解系手 挽着我的手臂啊？咁咧呢首就好特别，就我觉得男同女都会中意嘅， 系 有啲歌特别系女仔会中意 encore， 但系呢首歌我发觉系好多男士听我哋唱完之后都要 encore， 冇留意男士 我咁我都要弥补呢个角色。 但系真系有分别嘅，即系可能有啲系新郎哥嗰边中意听啲，有啲系新娘嗰边中意听啲。有咩有咩系男仔中意听多啲噶？同埋女仔中意听多啲？有边个例子？ 可能佢唱数码暴龙啲男仔会开心。 婚宴啊，啫 愉快好啊。 系咯，有冇啲系男仔中意啲会系边类型嘅歌嚟噶？ 郑伊健啊嗰啲咯。 郑伊健， 一生女仔中意， 一生爱你一个 就会点嘅，即系一对 couple 佢啊，我哋想听一生爱你一个。 呢个就通常新娘嗰边点嘅多啲嘅。 女仔会有反应呢首歌。 哦 ，OK， 咁如果 男仔都多反应喎。啲郑伊健咧，佢哋好中意即系嗰个 feel 咧。 其实佢哋三个到底系咪唱同一场婚礼嘅咧？ 唔系，其实我澄清翻，其实都系99%都系啲女士中意我哋多啲嘅。 留意男士。 我哋 target 系女士多啲嘅。 好啦，咁我想问啦，咁完咗个 show 之后，会唔会好多姊妹嚟抄你牌嘅咧？ 会啊。 个牌系个牌，叹到个牌啫。 工作需要，即系抄你哋叹帽嘅牌，就唔系逐个抄你哋嘅牌。 系啦， 哦，原来系咁，搞清楚。 就算抄我哋都唔会理佢哋噶， 啊，真噶？ 系即系抄叹帽先会理噶嘛？我哋为咗 冷酸业啊，有啲嘢就喺台面唔好讲啦。 但系如果姊妹好靓女，系会心动吧？ 个个姊妹好靓嘅。个新娘 全部都好靓， 哇！呢、這个就系 out low 嘅态度嚟。 做得婚宴嘅司仪啊，演出嗰啲咧，全部都要咁 come low 嘅。边个姊妹话突噶？系我哋啲唔去饮先话啲姊妹突噶嘛？话新娘先嗰啲姊妹话突噶嘛？ 唔系，新娘系要求姊妹要话突。 所以我哋咪冇得分 low 婚宴嗰啲嘢咯。 唔识讲吉利说话，因为 喂，咁呢一首歌就系、是、多人拣嘅啦，相依为命。咁啊，将个时间交俾炭佬，睇下你 feel 唔 feel 到嗰一种 相依为命嘅感觉。讲到好似好凄凉咁。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意思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年华上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抬头命运射灯光柱照下来，剩下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意思告别离并不很凄美，坚 信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有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大器，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目前正面对复杂的内外局势，中美经贸摩擦增加全球经济下行风险，而香港多区出现广泛暴力情况，有少量暴徒发起袭击，在港铁和商店放火，本港经济无可避免受到影响。林郑月娥中午和商界人士进行午餐会，并以英文致辞。她说，很多商界人士忧虑暴力行为和破坏基建等情况会使他们延后发展投资计划。她强调，特区政府有决心停止暴力，并会有效落实一国两制原则，呼吁社会和当局一同对抗暴力，回复社会秩序之后将会投放资源，重建国际间对香港的信心。林郑月娥在午餐会回应提问时说，每日都寻求改善措施应对今次危机。警方分别向周六112维园集会和天马公园集会发出反对通知书，集会筹委会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今日下午举行聆讯。集会申请人刘永康批评警方禁止集会，进一步收窄言论及集会自由。他说，维园每年举办多场大型集会，形容维园集会是和理非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连在维园举办集会警方都禁止，情况就好似戒严。刘永康说，维园已经远离政府总部等高危地方，反问若果在维园举办集会都危险，香港还有哪些地方适合举办？他又说，已经联络90位民主派区议会候选人，若果星期六集会上诉失败，他们可能会在维园分别举行选举聚会。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下个月24日举行，廉政专员白韵禄表示，明白市民有疑虑，担心近日的社会事件和持不同意见人士的冲击以及破坏行为会不会影响到选举的公平公正。白韵禄又说，廉政公署目前收到77宗就今届区议会选举的投诉，当中包括76宗属于可追查个案，主要涉及三方面，包括28宗涉嫌使用武力逼迫威胁候选人，18宗发布候选人虚假误导陈述，和17宗贿选。他重申，廉署会依法专业跟进投诉，并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选举管理委员会和选举事务处保持紧密的沟通和联系。巴基斯坦一列载客火车发生大火，至少65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火车当时正由卡拉奇前往拉瓦尔品第，驶至旁遮普省南部出事。当地传媒表示，事发时有乘客正在煮食，所用的燃料罐突然爆炸，石油亦都加强火势，火势波及最少3卡车厢，伤者送往当地医院。当地官员表示，部分死者是因为大火期间跳火车而身亡。官员又表示，不少乘客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自备厨具违规煮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5点，升208点，成交金额6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5点，跌4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0.8升4.6，中国平安90.65升0.5，信宇光学科技127.6升9.5，美团点评93.5跌5毫。建设银行6.29升6仙，中手游新上市报2.91，盈富基金27蚊升0.8，友邦保险78.15升1.45，港交所245蚊升4蚊，世约集团20.1升0.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88，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2。人民幣7.037，英鎊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16。日經平均指數報22,927點，升83點。港金現價報14,010蚊，升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98.83美元，賣出1,499.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挤塞车龙排到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咧，今日万圣节咁喺兰桂坊会有活动，咁直至到听日早上嘅6点，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一段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同埋和安里咧都系会封闭。咁而港铁嘅服务安排方面，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而由下午嘅2点起咧，太子站系已经关闭，列车系唔停太子站噶，由晚上。上9点起，中环站都将会临时关闭，列车到时系唔停中环站。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喂 ，Kitty， 觉唔觉得呢个情节好熟口面啊？ 梗系记得啦，莫莉，好劲啊佢！ 今个礼拜俾你再记得多啲。 我系海俊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敏感时刻 ，Kitty 莫莉。 唔系吓鬼嚟嘅。 喂，做咩你双眼无神，企又企唔稳，行又行唔好？你冇事啊嘛？ 冇事，我专登扮嘅。 吓， 我系扮吸食咗大麻之后嘅后果，譬如会有幻觉啦、协调障碍、集中力减弱。 唔止啊，仲会有抑郁、怀疑别人、容易激动、脾气暴躁噶。但系点解你要咁做啊？ 我想用嚟提醒其他人，一定要向毒品 say no 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见。 离开有什么好怕？ 哇，那些常用工具烂晒，电线又劈晒口，你又不同主管讲，就咁离开仲唔可怕？ 离开有什么好怕？ 又冇受过训练，又冇合资格证明书，就咁离开工仲唔可怕？ 哇，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啊。 咁你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Zack 刘子石。 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咁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啦 ，Hello， 系啦。咁講咗咧，佢哋係有自己 busking 啦，有自己唔做演出啦，同埋咧佢嘅身份咧就係唱好多婚宴嘅一隊樂隊嚟嘅。 冇錯， 係啦，頭先唱咗一首就係、是、婚前嘅啦，一首就係婚宴中間嘅啦。跟住呢首歌咧，我好中意，佢哋揀咗係一首英文嘅作品嚟嘅、 嗯。 你哋頭先都話係咪真係都會試下唔同嗰啲試下水温先嘅？每個 crowd 都有唔同嘅 作品咁樣， 喜歡嘅嘢咁樣。通常最老你哋遇過佢哋會點到係最幾舊嘅歌嘅？系咪啲奶奶啊？呢样冇嘢。 有首系 Reality， 唔系邓丽君，都系都系 Reality 都系。 即系、哦、你问我爱你有几深嗰啲系嘛？ 咩 Reality？ 唔系因为佢头先话邓丽君啊。 哦，邓丽君， 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 哦， 但我哋 cover 完都好現代嘅 ，cover 完都現代嗰啲都即係啲後生女嘅，哇！啲 咩歌嚟？ 唔同嘅感覺喎、 哦。你聽到佢話係後生女，係佢哋嘅字典當中係冇仔呢個性別嘅咩事啊？ 明明都係奶奶嚟點？你唱到咁現代，你有咩居心？ 奶奶話：我唔好重視我嘅感受。 咪奶奶都 OK 嘅，都中意，奶奶都中意嘅。 好啦，喂，咁但系呢一首咧，我想问点解会系拣咗《When You Say Nothing》咯？呢一首嘅作品， 因为呢首系我自己好中意先嘅，首先系，跟住我就 阿 J 佬， 因为套戏我好中意啊，《Notting Hill》记咗系啦，咁系啦，即系讲一个明星，跟住误打误撞识咗一个好潦倒嘅老板仔咁样，跟住就一齐，即 系 好浪漫一套戏啦，啲嘢又好靓啦，构图好靓，所有嘢好靓，首歌又好好听，同埋呢首歌出嚟嘅时候就系最浪漫嗰幕，喺度食饭嘅时候出嘅，咁、所以呢首歌系加埋歌词真系好浪漫啦，咁、我就好中意啦，咁就一做婚礼初头冇呢一首歌，跟住我睇完套戏即系知道啦，再睇几次之后发现呢首歌好听，咁我祝佢哋夹啦呢首一定要婚礼唱。但有时呢首咧，其实好多新娘唔识嘅，佢哋会主动睇喺我哋个 list 度就 list take out 咗呢首歌嘅、但我哋都系第一二首就会唱呢首歌嘅，去到婚礼都系，因为要更加多人识呢首歌。 咁你做咩叫人哋 take 个 list 啫？你都唔跟个 list 唱。 其实我系想知下佢谂乜嘢啫，一个都系做一个 小。但系佢 会 真系抽 口水。唔系，佢话送嘅呢首送嘅 送嘅系好嘢嚟嘅。 本身有十二首，但系呢首送嘅， 开唔开心先？ 因为真系多啲人识呢首歌嘛， 有啲斟酌嘅系。 哦 ，OK， 但系你哋自己都，佢哋三个咧，头先讲佢 IG 啦，咁佢哋系有 post 一啲，即系佢哋演出片段啦。咁、但系你睇到佢哋咧，即系都，我唔知系咪同婚宴有关啊，即系都有啲冷浪漫嗰啲情怀嘅。 佢哋自己有啲探佬散文 啊，係啊，我有睇嗰啲啊，係啊，都幾做作㗎， 係啊， 係啊，擺喺上網係做作㗎啦。 虔誠地思首都會傳奇，後面就寫就是一輩子簡單地變好了啊。 係，但係我想話，其實入面係有啲對象寫俾某啲對象㗎喎。 其實冇啊，腦海嘅對象嚟㗎，大家都係 哦，但 係唔同嘅故事，即係我哋其實老實講，我哋嗰個 IG 咧，除咗音樂台咧，都係感情台嚟嘅。 我見到啊， 係啦，即係好多時都會收到啲，可能佢聽完啲歌，有時有啲係。嗯我哋叫碳粉咁樣，跟住就會係，跟住就會有時有啲留言啦，有啲諗法嘅，咁有時用翻啲嗰啲故仔去寫啦，我哋會。 我想問婚禮現場有冇見到啲人係即係聽完你哋歌之後情緒好激動或者好感觸咁樣？ 試過係唔係婚宴咯，但係即係其他場合真係會喊咯， 喊咗 真係喊咗咯，即係唱啲分手歌。 唔係婚宴係 喜慶場合就 難啲喜極而泣咯，除非 都開心。係啦，一係就係即係嗰兩公婆自己互相對唱，一係就老爺唱到好興奮，然之後你又老爺唔好再唱啦咁樣。 你 夠啦，老爺！ 你真係婚宴經驗唔係好多都咁極端嘅啲情況， 係會開心到跳舞嘅，有啲真係會。 係咯，但我想問有冇遇過真係你係唱到好興奮，然之後樓下真係有啲親戚朋友上到嚟話：喂，一齊唱首歌啫，喂，我都識唱喎，合唱 有啊， 有經常 係 咯，係咪好多家中長輩會咁樣？ 相依為命， 乜相依為命 都有， 就係相依為命， 即長輩啦，哥哥啦， 啲新郎新郎咯，試過即係醉咗，跟住然之後攞住個麥係咁瘋狂唱，跟住然之後個新娘要即捉住 捉翻佢， 即俾翻。 好有知性味啊！ 唔系啊，个新娘系因为觉得俾咗钱啊， 好高啊， 俾咗钱啊， 佢就厕所未上啊，你唔好阻住人啊 ，O T 要补水啊， 好贱。 所以其实你真系要几识执生噶，即系 O K 嘅， 系啊。 咁如果系咁要唱，你要点算啊？ 继续碌咯，咁。 即係俾佢唱， 俾佢唱咯，係啊， 咁都係嗰個時間完嘅啫嘛，係 啊，係嘛，唔通你玩十二點咩？酒店經理會出嚟同你講，先生差唔多食完飯啦， 走啦要， 係會熄燈啊， 開燈啊，開大開大盞燈， 開曬燈啊， 咁你哋有冇遇過一個係難忘啲嘅一個婚宴？ 真係就係頭先講開 Peninsula 嗰次。讲得噶嘛，系啦，新娘新郎真系醉咗哇，跟住就一路喺度揸住埋唱，好开心嘅，不过成件事都，跟住我哋就喺个台度一路伴奏。 再补充嗰场，其实佢嗰个要求咧就系佢哋冇 MC， 冇早饭晚报，冇播片，乜都冇，冇大台，咁净系有个台仔系俾我哋三个嘅。一入去开门咧就系我哋三个喺佢哋个名下边，咁一开门就我哋唱住首咩？Lazy Song 啊 ，Lazy Song 系啦，同埋 Just the way you are 一路 loop， 跟住就佢哋企 进场， 下边中间就进场，成晚就我哋好似一个 mini concert 咁不断唱咯。去到中后咧，就啲人饮得好开心啦，咁啊自然啲歌又开始我哋进入我哋狂攻嘅时段，一啲个个识唱嘅歌啦。咁跟住去到就啲宾客又会大合唱啊，即系基本上我哋唱得相依为命啊呢啲歌，某啲 chorus 我哋都系唔唱，俾晒啲观众唱嗰啲嚟嘅。 同埋佢哋咧有即係個手提電話咧整曬閃光燈，跟住然之後全場揈咁樣咯。 哇！ 係啊， 即係真係 即係好似 party 咁樣咯，係啊， 係有啲個人演唱會嘅感覺。 係啊， 所以個新郎咪要走上台啦， 要分 多場我㗎， 俾錢啊！ 你三個男人喺度做乜嘢啊？ 呢啲情況都多出現嘅， 所以下次佢哋下次識㗎啦。突高呢個台， 等我爬唔到上嚟， 遮住啲嘢 ，set 到一層樓咁高， 過分。 好啦，喂，咁啊，將個時間交俾探佬啦，有佢哋今日係唱嘅呢首啊，叫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an never explain.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All day long I can hear people talking out loud. But when you hold me near, you drown out the crowd. Try as they may, they can never define what's been said between your heart and mine.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e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Say nothing at 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嗱，而家你聽完呢一次嘅時候，你就知道下一次如果佢再俾個 list 你嘅時候，你就知道，呢首歌 OK 喎。 係啦，你可以 tick 呢個嘅， 可以 keep。 因為就算你唔 tick， 佢都一定會唱， 一定唱，我覺得一定唱。 嗱，我哋即係唱完呢啲開心，即係 sweet 啲嘅歌之後咧，臨尾嘅時候咧，你揀咗一首係兩首歌嘅 mashup 嚟嘅，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然之後同埋有 JC 嘅雪山就散。 因為其實本身我哋係唱咗 When I Was Your Man 先嘅，咁然之後就即係唱唱下，咦？點解好似聽落去咁熟嘅？即係可以博到其他歌喎，咁樣，咁所以就即係真係靈光一閃，就有一個雪散就散，咁啊博咗出嚟。因為其實即係好少呢啲 smash up 咧係唔同語言啊，即係英文同埋普通話啦。咁我哋覺得幾特別啦。第一，第二就其實個主題都係關於分手啦。咁其實咁再加埋就其實即係兩個嘅 melody 都係好似可以夾到一齊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將佢砌埋咗一齊，就用一個新嘅方式去演繹咯。 哦，唱慘情歌難啲定係唱嗰啲甜 歌 難啲啊？你覺得？ 其實我哋係唱慘情歌出身嘅，即係 busking 嗰陣時就已經嗱，因為其實即係廣東歌嚟講，就其實即係慘情歌係會多過係啦，多過即係開心歌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即係我哋都係會鍾意慘情歌多啲嘅。其實 同埋通常慘情你先會聽歌噶嘛，好似哇！我而家好開心啊，聽歌先有好似 你做婚宴樂隊㗎， 我哋去翻入講翻我哋。 金子啊， 我哋 金 子真系好重要， 心底里 系啊， 嗰日会开心啊， 系 为 真系会开心噶。 咁啊，即系惨情嘅时候听，咁系的而且确，通常 个 emotion 会多少少， 攞嚟依情伤啊。 系，但系结婚嘅时候，其实我成日会觉得点解婚礼现场唔可以唱惨情歌咧？我唔明。 我哋都有新娘 request， 唔系都唔系 request， 佢 approve 过，你哋可以唱嘅。 系咯， 系啦，因为觉得好听嗰啲歌系。 哦，因为其实俾咗我结婚，我系 老唔老礼啫，我谂。 有咩唔老礼啫？你信得过个男人，佢唔会因为个婚礼歌手喺度唱惨情歌就分手噶嘛？ 谂起个 哲学问题 嚟噶。谂啊，咁就抵死啦！ 仲要一台喺度， 你如果三号台成台都系佢前度，咁你就系啦。 你咁啱唱中嘢，就谂起，哎，系以前嗰个女朋友咧。跟住我都系唔同你结啦咁。 但系其实我想讲一个即系唔关你哋事，好无聊的一件事啦，就系、是。即使唱啲 sweet 嘅歌都有個危機㗎， 又係諗翻以前嗰個嘛。 同埋嗰首係佢哋兩個之間嘅主題曲嚟㗎。 哦， 係啊，呢下先濕滯啊，真係。 OK， 喂，咁佢哋有冇得係真係點一首係屬於佢哋兩個自己嘅歌？多唔多人佢會同你透露？喂，我同我老公首歌咧就係邊一首啦？ 都多，都多，都多。 最近有個我嘅師妹點咗有幾首歌係話呢個係我哋嘅一定嘅我哋歌嚟嘅，一定要唱嘅。 哦，都係啲開心嘢係咩 㗎？開心 sweet 歌嚟嘅 ，sweet 歌嚟嘅，係真係可能講佢哋點樣一齊識啊、認識啊，跟住之後點相處，應該係嗰啲歌詞就 relate 翻佢哋嘅生活嘅點滴咯。 所以就要練新歌㗎啦，等於 係咪？係啊，好事嚟嘅，係即係機會俾我哋又可以有啲新，又 explore 咗新嘅。 explore 通常練完啲新歌，咩下次咪用翻？ 哦， 係啊，係啊， 我哋唔會嘥嘅， 鋪人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啦，係啊。 好好環保嘅 都係，幾好啊！好環保啊， 環保 男，環保先鋒。 咁但係有冇諗過自己寫歌咧？你三個做咩？ 頭先話有嘅，同埋本來諗住嚟表演。 準備咗你就因為錄埋音啊嘛，諗住咁。 好，你去港台網自己剪翻嚟 咯。自己剪。 你自己講下點樣冇啦咁。 去咯。 懶。 懒咩？ 懒真系，我自己本身有写嘅， 系， 但系都系啲好即系片段式咯，即系未去到好完整咯。跟住最近阿 K 就写咗一首，咁啊，系因为我懒，所以我未帮大家编曲。 唔系嘅，唔系嘅， 所以你见到阿 J 佬佢就自己藏埋一边，唔关我事呢单嘢。 佢 OK 嘅，因为佢系负责写歌词嘅，佢嗰个。文化程度好高嘅， 文青 咁啊，留意下佢哋 IG 睇下幾時有呢首歌會發布到啦。咁但係應該都唔會快噶啦，因為佢應該都下半年都會好忙，會唱婚禮啦， 四廿幾場 咁樣嘅。咁但係跟住佢哋最尾同我哋唱呢一個嘅 mashup 咧，就應該喺任何婚禮暫時都唔會聽到住噶啦，因為都真係唔係算係老禮嘅系列嘅。 散就散到真係唔 同埋 When I Was 係 When I Was Your Man 咁樣。喂，今日好高興認識咗炭佬啦，係你可以 follow 佢哋嗰。个 IG 嘅自己系 no time dot official 哦 no time dot official dot hk 系啦系啦喂咁啊上去开睇下佢哋自己嗰啲感性文字啊诸如此类咁样啦吓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哋， 谢谢。 Just a little bit bigger now. A song on the radio, but it don't sound the same. Well, friends talk about you all, just tear me down. Cause my heart breaks a little when I hear your name. It all just sounds like ooh.这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成别惆怅，别当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觉悟不能强求， 且我们别再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太多走不出口，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迁就。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起勉强相处就会泪花。 The ashes of bought your flowers and hold your hand, should I give you all my hours when I had the chance, take you to every party, cause all you wanted to do was dance. Now my baby's dancing, but she's dancing with another man.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喜欢，因为成长，我们负荷前说散就散。 旅馆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使用无温泉成分的热水。一间供应温泉的公司表示，大勇谷的完全地点发生体塌方，管道设备是等等是流失，温泉供应从今个月12日起暂停，11月以后才能够修复。经营温泉供应业务的双根登山铁路公司亦都暂停温泉供应，负责人表示这种程度的损失是第一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稍为转薄，热带风暴麦德姆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麦德姆集结在永珍的东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1点，升184点，成交金额76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5点，跌4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1.4，升5.2，中国平安90.95，升4.5，信宇光学科技126.8，升8.7，建设银行6.31，升8仙，美团点评93.4，跌6毫，友邦保险78.6，升9.9，中手游新上市报2.92，盈富基金27.05，升2.3，港交所245元，升4元，中人寿20.4，升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8，英镑10.144，瑞士法郎7.937，澳元5.423，加元5.958，新西兰元5.033，欧元8.75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7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4,0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14美元，卖出1,50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西街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导游站对开，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西街有意外，龙尾去到启福导游站，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咧，较早前近住新山道，因为道路事故，慢线一度系封闭噶，而家道路事故清理好，慢线重开，咁但系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较早前有道路事故，去新山道嘅慢线咧曾经受阻，虽然而家已经解封，车龙都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

偏挂碍才告终。想想因你我获朕心绞痛，想想方烈与横蛮怎相碰。若爱后患无穷，杀死那点躁动。记得你可爱没有用，来现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糜烂依然暗自地明媚，笑在黑房幽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难过太爱你才偷偷想记得谁，科学上谁能找根据。人应记得谁，不应记得谁，不欲问神明信眼泪，是内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逼他答案亦太累太累太累。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声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亦一刻，发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实在未 今日最新收到呢个版本系有曾黎明嘅，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有黄伟文，监制麦浚龙、雷仲德，主唱有 Juno、麦浚龙同埋黎明嘅呢一首《忘记和记》。星期四又到时候咧，了解一下我哋星学企划啦。 星学企划。 你都今个礼拜咧，同我哋系回顾一下我哋呢个星学企划嘅咧，有谷子乔 ，hello， 你好 ，hello， 同恒生大学嘅同学一齐合作啦， 系 啦，拍咗你三日假期咁样 ，Happy Holidays， 系，我想问系点样谂出嚟嘅呢个 idea？ 佢哋谂噶，所有嘢都系佢哋谂噶，佢哋。我哋开头傾咗一次偈嘅，跟住呢佢哋话觉得我好辛苦。佢哋唔知点解佢哋觉得我好辛苦，因为我话我几年都冇放过假基本上。咁跟住佢话啊，咁我不如我哋整个假期俾你啦咁样。咁佢哋就揀咗一啲活动咁样同我去玩囉。 几黑心，明明放假但係都跟我哋出去拍嘢。 係囉，都系工作嘅一部分。 我都有好开心咁去享受，其实因为同佢哋係好玩嘅，真係好玩嘅。因为年轻人，我好少接触呢个年龄层嘅人嘅，其实。 因为公司学作监制幕后都是比较是前辈级一点。 你细妹都很后生。 不是一次次细我一年嘛。 即是他要去到真的十零岁那些人。 是刚刚好十零到最大的才得二十岁的。是。 是。 那我很少很少机会可以接触到他们的。那就反而好奇他们的生活啊，或者他们的喜好啊这样。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我有些回春的感觉。 哦。 其实 之后。 我 自己 回春。是啊，真 的是有的。想过系，既然你对佢哋嘅生活有兴趣嘛，你冇谂过，其实咁你哋中意做啲咩？不如我陪你哋去啊。 有， 系。 咁佢话同你差唔多嘅啫，都系唱下 K 啊，咁啊，成班围埋玩。因为我哋咧，我哋恒大嘅学生系比较 單純啲，我覺得係，即係佢哋好少話哇玩啲咩好癲嘅嘢，佢哋都係即係唱下歌為主啊，咁啊成班坐喺度攞住支吉他，真係好民謠嗰啲 feel 嚟嘅。 呢個 係 去翻七八十年代嗰個， 係有啲草原咁樣，同埋佢哋係簡單嘅編。 係 OK， 你以為啲學生有幾複雜？ 我以為佢係好勁噶嘛，即係可能無啦啦backpack 跟住去玩個三日兩夜咁嘅野菜，係好 energy 好勁嗰啲。 所以你 feel 到佢真係咧好期待，喂嚟開香港我哋，我哋今次淨拍一個 documentary， 係啊，只想旅行嘅，可以 係啦，還是放心啊，家梗係飛一轉啦，咁樣係啦， 就星期六日咁樣， 係啦， 但係其實呢三件事本身都係你好少做噶嘛，譬如做運動。 有邊三樣啊？第一個 係啦，我成日做噶， 成日做運動嘅。 但我冇打過羽毛球，咁佢哋就有一個係校隊嚟嘅，就教我打羽毛球，咁我覺得好痛咯，隻手舉唔起咗三日啊！ 鬼咩？ 因為我第一次打咗幾個鐘啊，我哋跟住就第二日揸筷子震啊，咁啊震曬咁樣。 因為咧嗰日咪有個 presentation 啦，咁樣咁佢哋就拍咗，即係佢哋拍啲花絮啦。咁然之後阿谷子喬出場啊，第一個 shot 咧就係佢去到呢個羽毛球場，就俾人罰佢做掌上。 這個呢我要澄清，我冇遲到噶。原來佢哋有自己嘅劇情，但係佢冇話俾我聽啊。 哦，係 錯 啊， 屈你。 係咯，佢哋即係遊戲，佢話瞓低咁樣，佢跪低咁樣定唔知咩，跟住 跪低。 跟住我又配合。 其實呢班學生一啲都唔順品。 嗰一下係嚇親我嘅，做咩冇啦啦我遲到？你明明叫我落去食半個鐘頭嘢先好心。咁佢哋就我冇理啦，即係照做啦，冇計啦，特別開心。 好嘅，所以你係從來冇打過羽毛球一陣嘅？ 冇啊，係咁以可能掃過下，但我冇認真打過。第一次咁佢教咗一啲動作，同埋真係打咗幾個鐘嘅， 係 好辛苦啊！ 但拍出嚟先得個分零兩分鐘咁樣，會唔會覺得搞錯啊？ 拍戲係咁嘅，人哋都係嘅，人哋即係等 stand by 成日24個鐘都係得兩分鐘，我哋都係。 Okay、 我開頭仲以為佢嘅論盡係扮出嚟嘅啦，係真嘅。 我真係冇打過啊，係啊。 因為我見嗰條片入面就你接唔到波啊、剩啊嗰啲啦，咁講打頭先係打羽毛球， 係啊，做兩個活動啊嘛。 仲有另外一個活動係煲啲養生湯啊嘛。 係啦， 呢個襯你多啲，我覺得。 係啊，呢個係呢個簡單嘢嚟嘅，即係佢哋問。我點解你平時屋企做啲咩嘅？我話我中意研究啲食療嗰啲嘢，咁就佢話教我哋啦咁樣，咁我咪教佢幾個簡單嘢咯，即係啲咩有益嘢啊咁樣，即係啲年紀大啊，明唔明啊？進步啊，我哋 等啲手腳唔好咁冰冷啊！ 就有啲温水啊，成咁佢哋都學嘅，佢哋都覺得啊都幾好飲，幾好食，下次可以自己煮喎。 哦 ，OK， 因為我見到佢咧嗱三個活動啦，頭先講兩個啦，一個羽毛球啦，跟住一個整養生湯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啲茶餐廳嗰度咧就係勁食嘅，你話好耐冇食過薯條啦都咁。係 佢哋因為覺得 就咁聽好都市閒情笑， 所以我開頭以為咧嗰個 Happy Holiday 咧係佢同兩位男嘅主持去到即係 speed date 咁開頭。 我都係以為嘅，唉，咁跟住原來佢哋已經擺咗我上一個媽媽級啦。谷媽、谷姐姐、谷姨咁樣啦，跟住就擺咗我去，不停要我做啲係婦女薪資嗰啲嘢咯。係咁茶餐廳佢哋係話好難幻想我食茶餐廳嗰 種。點解咧？ 佢哋原來年輕人咧，嗱聽説啊，佢哋話覺得我係好唔貼地喎，反而 即貴婦咁樣可能出嚟個感覺。 即我係唔食嘢㗎，唔瞓覺㗎，你明唔明？去廁所嗰啲咧， 呼吸緊啫，仙氣啊嗰種啊，係啊，練仙嘅生活模式。 佢哋會覺得我係好文靜啊，所以唔會去茶餐廳嘅。咁佢哋好想睇下我去茶餐廳會食啲咩，會點樣食咁。 係， 其實呢個我自己，我有同佢啲同學傾過偈，咁佢哋就話你，因為覺得你係好健康嘅人，所以佢覺得茶餐廳譬如重味道好重啊，好多醬汁啊， 油淋淋啊， 係啦，咁我覺得你就唔會想。 我係勁食嘅，不過我本身炸嘢少食啫，即係茶餐廳係必須要食嘅，冇得揀。 所以其實佢哋覺得你好可憐係啱嘅，即係邊有人第一句就我想食薯條啊，好耐冇食薯條 咁。咁我唱歌㗎嘛， 同埋好耐冇放假。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放假，係我勁中意做嘢，即係有嘢做，我想做嘢，我唔中意去旅行咁。對我嚟講玩係冇乜意思嘅，就玩夠啦，年輕嗰陣時候。 哦，所以佢咪覺得你節節制。睇過曬世面啦，我已經咁樣 經歷過曬食物 啦。咁話有咩養生嘢咁樣咯？之前都其實佢哋有好多個 idea 嘅，咁但係最後就揀咗呢啲啦。 哦，喂，但我想知啦，嗱，譬如咧，每一組咧，佢哋中間都有經過一啲係波折。 折啊，有啲困難要克服啊咁樣。但蘇花聽你哋都幾容易，都幾順暢喎。 冇波折喎，佢哋好順喎，同埋佢哋係準備得好充足嘅，係真嘅。咁所以佢哋就算有啲咩 click 住咗咧，都唔會有事嘅。好好，佢哋團隊幾好喎，我覺得總括上，同埋好多部機咯，佢哋有。即系我拍 MV 都系得一部机啫，佢哋起码五六部机咁样，我即系望住话好少。 老板讲， 好大制作咁。 佢唔知系咪佢哋因为有拍嘢嘅背景啊，或者 佢哋系新闻公关组嗰啲嚟嘅，我记得系。咁所以佢哋有好多设备啊，好先即嗰啲麦系。勁大之後毛嗰啲咧，跟住又好多，係啦，嗰啲我唔知點用，成日覺得 即係你知鏡人拍嘢嘅時候，支麥要舉高嗰支麥，但係有 罩。好大支嗰啲咯，真係拍戲咁大支嗰啲。 係哦 ，OK。咁但係你開頭，譬如嗱，佢哋就同你講話，不如放三日假啦。你開頭有冇抱住一個諗法？咦，既然可以同班學生合作，有啲咩你自己好想做咧？除咗放假， 所以話好似 OCam 嗰啲嘢個開頭，即係困住一班人，跟住睇下會發生咩事， 試曬列車咁。 即系会睇下大家有啲咩都可以出晒嚟咁样，我谂住玩得好变态好癫嘅，系啊，咁但系佢哋就好健康为主，都帮我个形象亦都可以更加深入为主。 应该佢好想展现嗰种暗黑子乔嗰种嘅感觉， 因为我都同佢成日讲咗，我个样同我个性格系唔啱噶，错咗噶，你唔好成日因为我个样好似好弱质纤纤，你就觉得我真系咁纤纤先得噶。 系 咁，有同佢哋研究过呢啲嘢嘅，咁但系佢哋都系保护我咯， 所以佢应该咧整嗰啲咩食疗嘅时候咧，应该加啲蜈蚣啊、夹拐啊， 系啊，食啊， 走嗰啲， 浸走嗰啲， 系灌落去，灌落去咁样， 有条蛇喺入边啊， 即系有种 dark 啲咁样样。 系啦， 喂，咁会唔会可能同佢哋即系合作啦？有即系相处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啦，咁啊变咗咦？对你嚟紧可能你音乐方面嘅谂法啊等等，又会唔会可以有啲新嘅 idea 咁样咧？自己 其实系都想做多啲影響到年輕人嘅音樂。Yeah, 我自己呢排都有寫咗啲歌，咁亦都有啲歌可以真係推出啦，將會。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好開心嘅事咯。咁但係詞嗰度要再夾咯，即係我自己寫曬嘅。咁詞我自己寫咗個 demo， 咁都要睇翻佢哋覺得適唔適合咯。但我自己就好想同即係有一時下年輕人對話多啲，咁所以希望可以真係藉住音樂同佢哋即係傳達咯呢啲嘢。 哦，有啲咩嘅 message 咁樣你特別好想？ 我寫咗首歌係講時間嘅，咁我真係覺得。覺得係一生好短啦，我成日都話。咁我覺得我自己又唔係話好老，咁但係都過咗好大半咁樣嘅，我個心態係。咁其實你到頭來，你翻翻轉頭，你望下自己，你做過啲乜嘢，得到啲乜嘢？即係我哋即係生於呢個年代，物質啊，仲有咩啊，愛情啊，健康啊，所有嘢，咁咩係最重要咧？咁其實回顧翻都係秒秒咁短嘅時間，一秒一秒得好短嘅啫。咁我想係你係。在后悔之前做出正确的决定樣、 哦、你中间有没有跟这班小朋友去到倾下、你有没有想我的人生 有成日讲的成日问他们的跟着他们都会跟我讲、啊、但他们真的很简单很简单比我想象中 是沒有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即 系 好冇话毕业之后揾份自己喜欢嘅工作，跟住咪做咯。 平凡是福，会唔会有 咁嘅感觉？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简单似水嗰啲。 系咯，系啦。 最后我哋去咗一个咁老土嘅位，我唔知 点。因为我就系觉得每一间学校应该有唔同嘅性格。咁我同佢哋一齐，我觉得最大嘅开心，我觉得真系好平好平和，大家都好相处得好开心，令我觉得其实系温暖嘅，系好 warm 嘅，我哋好似一家人咁。 OK， 因为我知道佢哋嗰组系最快完成。 系啊。 好快開始，同埋我哋好早開始嘅， 因為就嚟演唱會個期啊嘛， 係喎， 最唔記得咗咁樣 我真係唔記得咗啊！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就，但我哋見咗好多次面㗎，就算我哋拍之前，我哋傾咗好多次偈啊，同埋我哋有好多小組啊咁樣 presentation 啊。 OK， 如果你想知道佢哋點樣可以咁順暢，啲準備功夫做成點樣啦，咁同埋你好難得會見到谷子佢做運動裝㗎嚇， 好 sexy 啊， 係咪先少見？通常佢都係 elegant 啲嘅形象㗎嘛， 都係 lace 㗎嘛，但係依家變咗做滑令面嗰啲跑褲就奇怪， 緊身單車褲優越勁高。 係啦，咁啊12月1日開始喺港視31咧就會開始一連6集嘅星學企劃，咁啊其中一個單位咧就係谷子喬同今次同佢合作嘅恒大嘅同學啦。咁啊多謝曬 Hannah。 Thank you. 没有你开始，共平日相似，但有些欠缺，怎告知？ 疲累或者感冒会处置，怀念和泪水怎去医？遇见你开始，梦想也近似，无论多惊险也愿试。从离别那日，在我心留着痴，如同未了结，还有故事。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展览碰伤，休息工作一样，我愿拾回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上，忌讳偏恋上，流泪是半晚，全预要一生太漫长。没有你开始，日子也类似，迷惘不会再讲你知。或者孤独会处置，怀念如内伤怎去医？没有你开始，微笑都刻意，其实不开心太多次，才明白爱是奉献出无限次，无憾是有过甜美故事。当身体不见有伤，要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展览碰伤，休息工作一样，我愿拾回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伤，忌讳偏恋上，流泪是半晚，全预要一生。 Hannah谷之桥之前的派台作品。 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 歌曲名称叫做《没有你开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是港铁太子站831事发后两个月，有网民发起今晚到太子站举行悼念活动。港铁下午两点起临时关闭太子站，下午两点左右有市民在站外点香和插上白花，悼念怀疑在事件中死亡的人士，亦有人贴上早前在将军澳海面遇溺死亡少女的相片。在附近工作的周小姐说，太子站关闭令她要改道从旺角东站落车再步行，令到路程从平日的5分钟变成20分钟。她又说今天是万圣节，很多人可能会到兰桂坊庆祝，太子站关站和稍后中环站亦都关闭，会造成不便，形容是很大困扰。司法机构表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将于2021年1月11日年届65岁法定退休年龄时退休，并已经知会行政长官，他将于当日离任。参照过往委任时间，委任下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宪制程序，预计需时最少9个月完成。现阶段公布马道立的退休安排，是期望可以在2020年夏季前完成所需程序，以留有足够时间顺利交接。马道立表示，適當的繼任計劃至為重要，強調法庭的工作在於法官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法律精神處理案件，不會受其他因素影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完全尊重馬道立退休的決定，高度讚揚他按基本法的規定維護法治和捍衛司法獨立，並致力確保司法制度有效運作。外電引述南韓軍方表示，北韓今日發射最少一枚不明飛行物。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有关飞行物坠落在北韩东面的海域。巴基斯坦一列载客火车发生大火，至少65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火车当时正由卡拉奇前往拉瓦尔品第，驶至旁遮普省南部出事。当地传媒表示，事发时有乘客正在煮食，所用的燃料罐突然爆炸，石油亦都加强火势，火势波及最少三卡车厢，伤者送往当地的医院。当地官员表示，部分死者是因为大火期间跳火车而身亡。官员又表示，不少乘客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自备厨具违规煮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6点，升239点，成交金额85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5点，跌4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0.8升4.6，中国平安90.75升2.5，建设银行6.31升8仙，信宇光学科技126.8升8.7，美团点评93.65跌3.5，友邦保险78.45升1.75，中手游新上市报2.89，盈富基金27.05升2.3，港交所245升4蚊，工商银行5.64升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92，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7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403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58美元，卖出149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咁较早时啦，龙翔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咁反方向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启业村嗰段咧都有啲龙尾噶，排队德宝花园。另外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西街嗰度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因为呢一宗意外影响咗啦车多嘅缘故。咁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影响到启福道落去启祥道啦，系多车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消息，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接近星河名居。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木球会。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过了九龙塘会那里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七咸道北 应该是东九龙走廊，东九龙走廊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山西街那里车多缓慢，因为较早时是挤塞影响，现在龙尾还是排到过了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那段多车，龙尾去到苏屋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在2019年1月1日推出，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开支如果超过400元，政府会为超出的部分提供25%的补贴，上限是300元。计划涵盖多种公共交通服务，用八达通支付的交通费同登记咗的指定车船票都计，仲有好多领取补贴的途径，详情请浏览 ptfss.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有啲嘢瞒住大家，今集不得了咧，就会揭穿佢嘅秘密。 阿哥，你有啲咩瞒住阿嫂啊？捉住佢， 知道 不得了，飞去爸爸个头上面。 知道啦 ，Tony， 不得了，不得了，真话藏不了， 救命啊！ 想知爸爸有咩下场，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你 有 Ega 新的派台作品，接着有 Ega 自己作曲啦，电子玩有林一麟，舒文是他的监制。 Ega 这首新歌今天叫做 Two at a Time， 讲的也是一样的三角恋，讲的就是一个男仔想一脚踏两船，揸不定主意摇摆不定那一种。听完女仔嗰个嘅感觉之后，睇下嗰个男仔个感觉。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应该明白，爱太多空隙，受伤容易，忽心忽爱才是唯一。哦哦哦，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我始终这样珍惜，我怎么会忘记 ？No。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Oh, feel so lonely, baby, I'm so lonely.To come back, are you alright? 请快点回来。 次嘅都真系只系嗰个男主角同嗰个女主角嗰种嘅对话。你哋最中意呢首作品嘅名称叫做《无心伤害》，有啲伤害系冇心嘅，有一啲嘅伤害，有啲嘅攻击咧系绝对系有心嘅。无论系边一种嘅伤害都好，可能我当事人都其实只系希望有真相水落石出嘅一刻，又或者就系等到你讲一句对唔住，一句道歉嘅呢一刻。跟住呢首歌讲嘅咧就系一个月28日，一个月过咗，两个月过咗，对方都仍然系不作任何嘅回应。 将要崩溃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气，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良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犯尘，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常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做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太少偏差很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不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必理，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闯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冲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28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 我们有梁超峰新歌28天。 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首歌就讲他用28日去到疗愈自己，有些伤口可以好翻，但是有些记忆千祈不可以忘记。他就花了28日了，你呢？你等一个答案等了几多日了？ 嚟到阿婷嘅部分，诶，好啱噃！我今日都想讲关于忘记呢件事，有啲事系咪唔记得咗就好似冇发生过咁样咧？第一首《间你吴清峰》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失忆症》。 有啲诡异嘅一首作品啦。曲词编主唱都系吴青峰，歌曲名称《失忆阵》。系啊，但系有啲人咧系要否定你嘅记忆嘅，话俾你听，你记错咗啊！用尽任何方法，咁呢个时候点算呢？可以学下呢一首歌呢一种态度咁样。 解释更多余，人生无欲就无敌，废话太多很无力，只能把它当空气。自作聪明的嘴脸，冒一眼就能看穿你。我没有选择，我没有心情，不回答问题并不代表逃避。我没有天分，没有智慧，没有借口，不能怀疑。黑暗之前的秘密，梦想要去肯定。无傻，靠近靠近，一把肯定肯定，阳光洒在脸上，不会多余。无傻，开心开心，一把美丽美丽，人生就要这样才。 苏建顺阿顺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你说的到底》啊，好似阿琼呢个部分咧，好少听到呢啲风格嘅作品，间唔中听下都几过瘾噶。歌词当中好中意呢一句啊，系啊，你讲得都啱啊，我讲嗰啲都系歪理嚟噶。